只要999元。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啊，北广购，放心购。 十一七天乐，北广购物带您乐七天。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的多，优惠多，尽在北广购物。 经常听众。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今天为您请到直播间的是方正老师，欢迎。 小云好，所有的听众大家好。今天呢，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啊，给大家来做到分享的是真真正正好的阿胶糕，而且是我们的固元糕呈现给大家。我知道大家到了这个季节了，想买点好的。今天一开始我来了，我就给大家来说到驴皮来熬制的冬阿的好阿胶，这个是固元糕，就在这档节目呈现给大家。 没错啊，今天开门见山给大家带来呢是这样的一个大家众所周知肯定是好东西好物件的这个冬阿阿胶啊。冬阿阿胶也是咱们可以说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食材或者说食品了。 对，包括呢自古你看像是慈禧太后吃的一定是上乘的好的东西，她都一直在吃阿胶，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都知道阿胶是好的，包括老人家如果来说的话呢，咱们家里必备的也全部都是阿胶。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阿胶买回去确实做起来比较困难，我不知道怎么来吃。 是，如果说您想吃原始的哈，说阿胶是什么，阿胶是驴皮熬制成的胶块啊， 对， 漂泡之后去毛之后熬制成的胶块，那您得弄头驴，您得弄张皮，您得弄口大锅自己熬，咱们自己家里是没法做这阿胶糕的哈。 对， 所以说如果说您去外面买的话呢，经常能买到一些纯阿胶块哈，嚼不动啊， 对， 自己没法吃， 是 这个吃以后跟受苦似的，没有必要，您还得自己找人加工啊，找药店去给您熬制啊等等。哎，今天这个产品都给您把这些步骤省了。 对，而且呢第一步我用得到的就是上乘的好的冬阿的阿胶。为什么要选择冬阿的阿胶？因为在山东冬阿县来说，它会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首先在冬阿它会有一座石耳山，所有的小黑驴，你记住它不是灰颜色的驴，而是小黑驴，而这些小黑驴全部都是在石耳山上散养的，饿了就去吃到这个石耳山上的山草，渴了来说的话呢喝到当地的这个狼溪河里边的水，里边我们每一头的小黑驴体质都是特别肥壮的，毛色都是特别乌亮的，所以这种的皮质特别适合来熬胶。而我们熬胶的过程用得到的全部都是东阿当地的阿井水，阿井水里边的矿物质元素又是特别的丰富，所以熬出来的这个胶质的胶感也是特别好，包括到了我们的熬胶的过程当中，慢慢的用文火慢工出细活熬出来，全部都是琥珀色的，而且呢能挂旗能拉丝，这才叫做好胶。那我们用了好胶之外，还能选择到了好的这个原材料，因为阿胶这个口感刚刚也说了，有很多人接受不了里边稍微会有一点腥的这个味道哈，所以我有增加到了黑芝麻，增加到了核桃仁，增加到了红枣，增加到了枸杞，这些作用我不用多说，咱老百姓都知道它能干嘛，对于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而我今天全部都是成为到了一块一块即食的包装，就开盖即食了，打开来马上就能来吃，而且每一块都是软软糯糯的，能拉丝，甚至当中还能看到了琥珀色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勾丝的这个过程，这才能呈现给大家好的这个阿胶了。 没错啊、嗯，这个我们首先说今天的原料， 对， 首先是要真阿胶啊，真驴皮， 这一定保证。 对，而且呢，不仅要真，还要正宗。 对， 咱们都说很多的产品都是讲究个产地 啊， 阿胶就得找东阿的、 嗯、 啊，所以说今天是东阿的驴，东阿的水 是、 啊、产出来是东阿的阿胶、 嗯、 啊，而且呢，今天呢，不仅是给您带来这么正宗的好东西、 嗯、 啊，我们都知道。好东西好质量可能要带来高价格，但今天我们还有好的折扣、 嗯、对，实际上来说我们单独这一盒里边是达到了180克，但是呢在外面来购买一盒的花费也大概是100元以上的这个价钱、嗯、而今天此时此刻既然来到我们的北广当中，我直接呈现给大家足足达到了8大盒，这8大盒市场售价至少要达到了600元以上，但是今天也不卖关子了，也不用说什么600多500多了，直接一步到位，299元的花费，8大盒让你带回家、 哎、 但是还没结束呢、 哦、 我还有赠品，既然来了哈，我一定要拿着好礼拿出来另外的4大盒同样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驴皮来熬制的东阿的阿胶固元膏送给大家，也就意味着今天299元的花费带回家是达到了足足的12盒，如果你想来送礼的话呢，还会再送给大家3个这个手提袋的。 嗯，是的啊，当然了，如果您不想送礼，这3个手提袋也送您了。 是 啊，就是今天的主品啊，是宝珍堂东阿阿胶固元膏8盒、 嗯、 啊，每盒都是180克的足量啊。赠品呢，再给您送上4盒， 嗯 啊，再加3个手提礼袋啊，那平时都是600-700往上的市场售价了， 嗯、 今天给您半价的折扣， 嗯， 299元， 是 您就可以全带走这12盒，每盒都是足量的180克的， 嗯， 哎，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要提醒您的是，这是我们的真阿胶啊，真驴皮做的阿胶、 啊， 正宗的东阿驴、东阿水以及正宗的阿胶的这个熬制的制作的工艺 是。 里面呢不仅有阿胶 啊， 还有这个精选的黑芝麻、 嗯、 核桃仁、 嗯、 红枣、枸杞。 是， 咱说啊，就说哪怕您平时不吃阿胶 啊， 光吃这4样， 营养也够了。因为阿胶本身我是富含到了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包括到了钙质，包括到了骨胶原蛋白以及多种的维生素呀、微量元素呀，甚至说到我们的氨基酸，这些实际上全部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所以你听听这些营养物质，老人家是不是需要，女性朋友是不是需要我们的明胶原或者是骨胶原，包括到了男士朋友是不是需要足量的我们的蛋白质，也就是意味着今天我们的阿胶膏是针对到了男女老少都是可以来吃的，哪怕说到小朋友上学的时候，我们每天给他带上他1块2块，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也足够了。 没错啊、 嗯， 所以说呢，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宝珍堂的东阿阿胶固元膏哈、啊，主品加赠品一共12盒， 对， 每盒都是180克，刚才说了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的哈、啊，再送您3个手提礼袋，这样的话走亲访友您拎着也方便， 嗯， 哎，市场售价600-700往上了，今天的北广售价半价的水平啊，299元您就可以带走，拨打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嗯， 刚才说了哈，阿胶呢是温和性的哈、啊， 是， 所以说您千万别觉得多 啊， 这12盒啊，每盒里面可能有30多块哈、 啊啊， 加起来以后将近400块了， 嗯 啊，您千万别觉得多啊，一天吃1-2块，这大半年一年的也就吃完了、 嗯、 对不对？ 对，当然也不是说家里一个人来吃、 嗯、 你想想咱们家里老人是不是需要吃呀，包括到了孩子咱上学的时候你给他买零食1包2包的价钱也是10几块的，而且里边又没有什么营养，咱要吃就要给孩子来吃更加营养的更加健康的，那孩子来吃核桃仁呀，包括到了红枣呀、枸杞呀，甚至说到我们的阿胶固元膏里边也会有非常丰富的钙质，包括了老公每天出门上班工作压力也是特别大，开车的时候咱随手放在这个车上放上几块也没有问题， 各个家庭成员亲朋好友这么一分配啊、 嗯、 您还觉得可能不够了、啊、 对， 因为阿胶那是日积月累的事儿啊、 嗯、 补充营养这些都是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一天一天的去慢慢改善的， 一定的、 啊、所以说呢，哎，没准您还这299元这么一套您可能还觉得不够了哈、 嗯 啊、今天给您带来就是宝珍堂的东阿阿胶固元膏，主品加赠品呢一共是12盒，每盒都是180克的足量、 嗯、 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再给您送3个礼袋，这样的话平时的市场售价是600-700往上，今天只要299元您就可以带走，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